心里一直爱着他，我没有挽留的理由。爱已走，人憔悴，目光里还残留着谁的美，心在痛，泪在流，只怪爱情过了幸福的季节。 你的泪会说谎，好好爱你却被你伤了心，爱已成诺，已枯萎，真心的爱已不珍贵。你的泪会说谎，虚伪的泪不再。